站在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洛宾传唱最广的一首歌，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的歌之一。1947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 Robinson， 他在上海演出的时候选择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是王洛宾个人最真实的一首歌，甚至最后也刻在了他的墓碑上。这首歌里的好姑娘，很多人听完之后都会以为这是当年他的采风时和歌中的好姑娘一见钟情，情到深处，于是写下了这首歌。而实际上，歌里的好姑娘跟王洛宾只是同事关系。那是一部电视纪录片，叫做《民族万岁》，王洛宾在里面饰演了卓玛的帮工。卓玛赶着羊群飘然而去，轻轻地挥动皮鞭，回眸一笑，永远地印在了王洛宾的心里。于是他写下了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也伴随着王洛宾度过了非常长的一段岁月，在他演出的时候，他经常会把这首保留曲目来演唱。他甚至在这首歌里加入了一些欧洲抒情歌的曲风，让这首中国的民歌渗透了西班牙式的浪漫。半个月亮爬上来， 去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带小会当起小可爱，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王洛宾老先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经常会向他的儿孙们说，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是在大西北碰巧遇上的一个女人，她叫做吴朵梅。那个时候王洛宾大学刚刚毕业，他的理想呢是到法国巴黎继续去深造音乐。正是在这个时候抗战爆发，王洛宾想那赶走了侵略者再去巴黎，于是他参加了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因为天雨路滑，后来司机把车停在了六盘山下的一个大车店里，他听说女老板吴朵梅是一个唱花儿的能手，结果老板娘一亮嗓子，王洛宾就惊讶了，他决定再也不去巴黎。这个伯爵夫人的高徒拜倒在了一位农村老妇的面前，于是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西部。他在西部收集了非常多的民歌，这首歌便是如此。这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婚嫁礼仪的民歌，叫做《讨新娘》所改编。有意思的是呢，王洛宾曾经用这首歌重新来填上词，形容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三毛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掀起你的盖头来，美丽的头发披肩上，像是天边的云姑娘，抖散了绵密的忧伤。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嘴，你的嘴儿红又逍遥，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你的嘴儿红又逍遥，好像那五月的红樱桃。 把三毛的影像和这首歌重叠起来，会生出很多的想象和画面。王洛宾一生创作了改编了上千首民歌，可是有一些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署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这首《曼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里，这首歌曾经秘密的传唱，不少人都曾经以为它来自于港台，而这首歌其实正是王洛宾所写。歌中的女主角是他最初的爱人，一个跳着芭蕾和他开始恋爱，然后以登报离婚轰轰烈烈结束这段婚姻的爱人。 抓不住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女娲拉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20年前，有一个写出中国最美民歌的人离去，他说要写出最好的歌，让他的歌可以在艺术的生命里活500年。这个写歌的人就叫做王洛宾。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这是中国第一首汉语改编的维吾尔民歌，叫做《打板唱的姑娘》。这首歌当年曾经风靡世界，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一个打板城，打板城里有漂亮的姑娘。打板城原来只是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而正是这一首歌使它名扬天下。当年王洛宾是在一个联欢会上看到一个头戴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的司机唱出了一首旋律极强的歌，于是他用速记的方法记下了这首歌，谱上了新曲。 眼睛真漂亮，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上你的嫁妆，唱着你的歌儿，赶着那马车来。石路硬又平，那西瓜是大又甜，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的漂亮，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呀，两个眼睛真的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上你的嫁妆，唱着你的歌儿，赶着那马车来。 下床，唱着你的歌儿，赶着那马车来，赶着那马车来，赶着那马车来。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被歌里的热情又幽默所打动。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们也唱了很多年，只是不知道整理这首歌的人正是王洛宾。他不管是抒情版的还是摇滚版的，这些年一直在有人翻唱，甚至当年台湾的一位流行音乐人周华健还把这首歌收录到自己的一首穿梭金曲当中，皇后大道上红彩妹妹爱的故事。 Thank you.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一位远走20年却一直有人在不断地翻唱他的老民歌的歌王王洛宾和他的歌。生活中的王洛宾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除了写歌，经常会邀上一大帮年轻人在一起喝酒唱歌。有一次有一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歌手唱了一首歌，王洛宾觉得非常好听，就把它记了下来，他重新的填上了词，给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署名呢是塔塔尔族民歌。但是后来王洛宾几经考证，最后确定这首歌其实应该是俄罗斯族的民歌，可是他想要改正的时候，这首歌已经在全国都唱开了。没多久他的命运也被卷入了漩涡当中，也就没有办法再来更正这个失误。直到他离开前，他终于把这首歌又改回了他正确的署名。多年之后，台湾的民歌天后蔡琴也曾经在他的专辑当中特意地翻唱了王洛宾的这一首《在银色的月光下》。 在那金色沙滩上，洒片银白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往事踪影迷茫，犹如幻梦一样，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你在何处躲藏？背弃我的姑娘。 想象自己就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不是觉得城市的滚滚车流也变得不那么让人焦虑了呢？王洛宾写过非常多的歌，也收集过很多的民歌，因为他早年学的就是西方音乐，所以他在编曲的时候能够把那些西方的音乐和中国的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歌，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流传到了新疆。王洛宾偶然听到一个音乐教师在唱，于是把它记了下来，改编成了这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塞地玛利亚，